世界之外，心境更远。都市拓界车狮跑拓界上市。 锵锵三人行，文道， 哎， 子东兄，哎，咱聊聊长城。 嗯， 你这最近那个国际那个名牌 Fendi。嗯啊，在长城说什么章子怡都去了是吗？就是 据说是吧？ 啊，据说是， 对， 反正在居庸关上大舞台 啊。 我跟你讲，我注意到的是这个陈文茜写了篇文章，他这个讲北京啊挺有意思，他你看他说不衰老的北京城，越上年龄越上妆，他的观点他是什么呢？就 Fendi 在北京长城办时尚盛宴，居庸关上烽火台，防堵外族入侵的士兵不见了，模特时装大师装点在一起，取而代之，原本陪葬秦朝皇帝的兵马俑此时成了时尚秀的服务生，夜晚烽火黑影皆依旧，但长城呢没有了肃杀气，长城从来没这么年轻过，长城也从来未曾如此归属欢乐。我给你配个图，咱们资讯台还做了一个片，你看看这个模特在长城上走。咱这等于给 Fendi 做广告呢， 哎， 这不是给点钱，锵锵三人行，这可怜， 这比八国联军好多了。 八国联军有展开什么联想？ 道理是差不多的嘛，目的都是这样嘛，都是来夺中国的资源呢、啊，抢中国的钱呢、啊。不过以前是用枪炮，现在用这个。 八国联军现在是亲善进京， 对，没错没错，而且是中国人民欢迎的，现在、哎、 洗脑洗得更彻底， 没错。 我看这个在内地开这些名牌店哈、啊。其实它的价钱是非常贵，它比在香港要贵20-30%， 对， 比你在原产地，比方说巴黎啊、罗马，那更要贵很多。那么很少有人买很大的那个店，我就问他们，我有朋友做这些这一行嘛，我就说你这些大名牌在北京、上海这消费摩里摆了，那划得来吗？你说你有生意吗？他说偶然也有生意，比方说开在酒店下面，人家酒店上下来的人哈，趁机这个射箭一下嘛，对不对？这个，但是基本上是起洗脑作用。我说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起洗脑作用呢？他说你看香港的那些名牌，我不替他们做广告哈，但那些店里常常门口排队，你看到没有？在香港，为什么他们会排队啊？他们就是在北京、上海看到了那个价钱呐。怎么来说吧？你本来看到这个包5000块。你是觉得非常贵的， 对。 可是当他在你的家门口挂的8000块，挂久了以后，某一天你看到5000块，你就觉得很便宜了。 哦， 然后就来香港买。 原来是往香港钓鱼呢。 他是全球的销售的嘛，对不对、啊？ 不过他有时候也有，他的确在内地生意就很大。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前阵子才碰到他，很久没见的，他是我大学的一个宿友，宿舍的同宿舍的一个朋友。他后来到了法国念珠宝，做了这个卡地亚，整个香港方面的一个高层，后来跳槽到另一个高档的这种法国珠宝，那么正在管这个整个中国的业务。然后我问他，你们其实生意怎么样干这个？他说好得不得了，他说有时候大陆比香港还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要看各种这种高级的产品，那行业不一样。比如说珠宝是怎么样做，跟你刚刚说那种买名牌的手袋不一样，买名牌的袋子啊什么，你在那每天看到8000，到香港卖5000，然后你在香港买珠宝是另一种状况。比如说一个富豪带这个女的怎么样，然后到了珠宝店，那个看了半天，你总不能跟他说这个我们下个月到香港买，对不对？那你要显阔气啊什么，然后就这时候啪，这钱就得拿出来， 这种时候该拿就得拿，说不定救命的。 哦，救命！救谁的命？ 你们没看过《色戒》吗？你这个这种时候， 哦， 说不定你是就是救命的了。 没错没错没错， 哎呦，哎呦， 救不了命先救命根子。 对对对，万一在马上封人家就救你了，这种时候， 哎，没错没错，你说现在色戒都引起那个案子了，哎，有一个60多岁的老翁啊，嗯，老太太是30几岁啊， 嗯， 然后香港的医生都提醒嘛，然后把两人过夫妻生活嘛， 嗯， 那太太非得让这个老翁啊模仿那个 梁朝 梁朝伟黄家驹那个动作，把老翁呢给腰给扭着了，然后由此老翁自卑了呀，夫妻关系不和谐，不定是谁把谁给砍了，好像是都上法庭了。前一阵儿 就是因为看了色戒， 然后香港的医生赶快呼吁大家说，色戒里边的那个动作啊，那个这个 切勿模仿， 在家里面模仿几类啊，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对， 你身体不行，不要玩那个活。 十级的影评说他进军奥斯卡，应该提名最佳动作设计奖。 哎呦， 哎呀，没错没错， 最佳动作设计奖。 所以不说内地的要剪吗？剪几分钟吗？他就说有碟吗？有碟吗？我说这色戒这个好像现在看不着，因为我记得在香港电影院，我还是平生第一回在香港电影院看电影给没收相机的。 对， 当然不是没收了， 暂时暂存。 所有的你是这个摄像功能的东西都给你存包，存在这儿才能进电影院。 这点真是很厉害，据说开始只有一个院线这么做。 对， 人家以为会有人投诉，结果这个院线做了以后没人投诉，结果所有的院线都跟进。 对， 进去就要把包全部打开给他检查， 嗯， 哎，照样拿到4000多，小小香港4000多万票房了。 对，没错， 打破记录， 都想学习体位， 学习体位， 锻炼 是吧？都想锻炼身体。不，你刚刚说回这个长城的事啊， 嗯，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没八国联军那么严重，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法国、意大利都干过类似的事吧。以前有那么多的时装秀是在这个罗马的圆形竞技场摆过的， 嗯， 然后又或者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古迹啊，有民族价值的古迹里面也摆过， 嗯， 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中国做这个也完全不奇怪，因为今天所有的这种一个城市它越是古老，它越有这种文化象征符号越多，它越容易可以拿来消费嘛。 哎，你说这观点就正好有点接近那个我说陈文茜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让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啊？我在北京接触哈，我个人很小的一个圈子哈，我得老有这么一个印象，当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啊，当地人骂得多， 嗯， 港台的人夸得多。特别奇怪，就本地人北京人反而整天说这乱七八糟破坏古迹，什么重修啊，什么这个翻修都是更大的破坏，把这北京的城市面貌全说北京城算完蛋了，全给糟蹋了。我听到的是这个，对吧？但是呢，海外来的老师们一跟我聊天，我怎么看一个个都是，哎呀，这是中国的这个阶段，你得看大局，现在中国正在蓬勃向上，我们海外这个华人，我们心里觉得很自豪。而且北京，你包括陈文茜说的这个事儿哈，十七大的时候，十七大代表说是马不停蹄的观赏北京新的繁华。什么繁华呢？水煮蛋。你看这个咱们很多专家批评这个国家大剧院嘛， 你进去过了是吧？ 我去 蛋黄里转了一圈。 哎，我去转了一圈，反正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就是，但是就是说有争议哈。但是他看这是北京的一个新景观了，而且呢杂陈说是北京市政府啊，在原本已经是贫民窟的朝阳区角落发现了600年历史的皇家制粮仓库。 哦，那个南新，现在天天演昆剧的那边， 演牡丹亭了，南新仓区，哎，他就有一个开发，就开发这个然后呢你看在演的是牡丹亭，说在杜丽娘的梦里，粮仓装的不再只是地爷们的食粮，每个周末的夜里在这上演牡丹亭。哎，然后呢这个毛去世后30年，北京追寻的新梦，他认为是说离毛泽东的水晶棺不过车行10分钟没几里的路啊，那些生前破除的啊批斗的一些东西，现在都在重逢于北京啊，重生于北京。你看，他就说，他的意思是说，你比如像文革的时候，我们破四旧砸坏了，我们以为说北京完了吗？其实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有底子的城市，随着全球时尚、历史、艺术、传统戏剧、前卫表演全汇集在这儿，填补它文革的奇异空白，可能短短2年内北京的文化软实力将惊人发展，就是它是一个乐观 波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的意思就是说呀，通常这个岁数大年越老的女人总会越来越脱妆，但是他就觉得呢，北京像是一个不衰老的女人，好像越老越老越上妆。 有一个理论说，批评家讲任何东西都是在讲自己。 不过真的是一个越老的城市啊，它越容易化妆。其实，因为越老的城市，它可用的资源越多，它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多嘛。比如说皇家粮仓，对不对？你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所有那些文化产业能够发展很好的城市啊，它都是有些历史底子的。那它那些东西能够拿出来重新包装、重新卖。因为现代的游客都喜欢，或者一般消费者都喜欢历史感。所谓历史感是什么？历史感是个抽象的东西，我们不要真的以为那是历史。比如说你在长城看时装秀，其实没有多少人在意长城的历史，他在意的是长城的感觉， 这是布景。 对，又比如说你到皇家粮仓看牡丹亭，你也不一定在意皇家粮仓有什么历史，你在意的是那个砖房，那种砖呢就本身给人感觉，哎呀，好像很旧很温暖，那就够了。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消费这个东西。不过呢，我想呢，就北京的确有很多好东西可以再拿出来这么做，但是问题是呢，你刚刚说外头的人来啊都觉得现在北京的新面貌很好，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比如说我也觉得在长城搞这个没什么，皇家粮仓那么做也没什么，但我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两点。第一，软东西上头啊，我担心的是今天中国没有多少真的是历史很长久的东西拿出来了。软的东西，我讲，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说有什么的百年老店，对不对？中国不是吃，从吃到衣服都很多百年老店。坦白讲，哪一家百年老店是真真正正的百年老店？所谓真正百年老店，就是原来的方法、原来的路子，一路一传下来，保持原来的水平，有多少？ 它软实力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得一方面跟这个地方有这个血肉的关系，同时他要全世界能卖，他要能输出。比方说我们讲到你一去伦敦哈，你晚上就要去那个 musical 或者是话剧，对不对？他的旅馆里每个大旅馆都会给你一张单，就是说你看我伦敦有多少剧场，非常很贵，但是所有的游客觉得我到了伦敦，我要是不看场戏不听场 musical 我就是白来了。去巴黎博物馆，对不对？纽约百老汇，LA 电影，大城市它这个软实力啊，它就是有现成的产品在全世界销。这个东西很难做。东京很大，可东京的软实力只是内需的，它没什么输出的。外国人去看东京，看来看去看日本东西，看不到一种在全球。所以这个英语世界上这个软实力，它要打哈，也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徐老师。日本现在已经比中国超前太多，在这方面。 他有 Hello Kitty。 对，没错，真的。现在全世界 日本 年轻人最酷的一帮年轻人啊，都很崇拜日本。日本的电子游戏， 他现在 日本的电玩，对，然后日本的设计，日本的动画漫画，日本那个漫画 manga， 对， 现在已经变成个世界通用语。 对， 那么所以现在这凡是你看，比如说很多电影里面看到，凡是日本人出现的时候，都给人感觉就是，哎呀，他们东西就是最前卫、最酷，尤其年轻一代是这样。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新的东西拿出来，同时很旧的东西呢，也不一定保得很好。比如说，你刚刚说伦敦了，很多人去伦敦还讲究要干嘛？去做一套手工西装。手工西装呢，就要去 Savile Row。Savile Row 呢，是那些店，它是几百年的店。比如说有些店呢，它门口呢就摆了一个靴子，那靴子干嘛？它上面说这是当年打败拿破仑的这个聂尔逊元帅啊上将他穿过的靴子，就是在我们店做的。那么他们是这样子完整的整个保存下来。但是中国呢，我觉得比较惨的是这些东西断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我觉得中国呢卖历史啊卖得太急了， 卖太贱了，假的就在卖。 哎，对，现在贩卖得太心急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古迹啊，现在不是在修复吗？像颐和园啊什么，其实那个弄得不好。有些旧东西本来你要修旧如旧，但是你做不到就宁愿先别做。我觉得比如说过去有些地方，人家原来清朝的时候皇帝有钱铺金箔的，慈禧太后现在不铺金箔呢，就油金漆，这个金漆几个月就掉了，对不对？ 这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人很多人说所谓的翻修啊、保护啊，哎呦，可别给这不靠谱的翻修，翻修那就彻底毁了。 对， 也有这一说 技术现 在。但是啊，我老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啊，确实与我是有魅力的。那不光于我了，于很多人，但这个魅力究竟在哪儿？我一直琢磨不出来。我就说今天的北京，你看啊，好比说我去巴黎，这你然后恨不能认祖归宗呢，是吧？就是很，但你能理解为什么喜欢，对吧？好比说你去京都，你也能明白，一定是喜欢的，对吧？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北京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魅力在哪？你后面你又比如说交通拥堵，很多地方还乱七八糟。啊，而且呢，这个 风沙大， 古迹呢被高楼埋没了，挡住了，对吧？风沙，过去鲁迅就写过这个东西，说北京有什么好，对吧？风沙又大，又什么破破烂烂等等。但是为什么好像这个人老喜欢去？哎，他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还听我一个朋友讲，他说你看北京哈，他最应该展示出来的东西，像故宫啊，像颐和园这些东西，反而现在被现代化的后期这些建设呀遮挡了，埋没了。真正在很多街道上呈现出来的什么品位呢？照他说就是大兴县的品位，或者说是通县的品位，就是说基本上有的地方又跟中国的一些县城建筑的这种特色又差不多。他说可是呢，到北京的这个北京人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就这样，你全世界任你什么多高明的、多好的、多牛的东西，你到我这儿来我也淡然视之。就好像我最后想，我说他是不是魅力就是一个乱呢？你比如我喜欢什么呢？有最干净的地方，有最脏的地方，有最现代化的地方，有最古老的地方，哎，有最这个哎高尚的地方，也有最稀里糊涂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他有那么样的一种魅力，咱就说不靠谱哈。但你像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发达城市，通常比如说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咱就叫靠谱啊。所以说你像咱们中国有些城市呢，显然城市管理方面有些地方可能人就说不靠谱。但是啊，从某种审美的角度，一个城市也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成其乱局啊，好像这里头什么都有。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 其实我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魅力究竟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北京的魅力啊，是一种畸形的状况发展起来的。你 说有人说非常后现代， 我觉得不是，完全相反。北京的魅力主要我觉得还是来自人。我们说基本陈冠中就写嘛，他作为一个香港人在北京住，他说呢，北京可以数100样不好，但是有一样好就足以让他留下来，就是人、人的多样化，各种人都有。 他中关村里面就有一半南方人，可是南方人住在中关村里没有觉得住在别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非常认同。你要是一半的北方人住在上海的话，他老觉得住在上海。 对对对， 他心里就有一个我这个不是我的地方。这上海人到北京就觉得很舒服。 是在北京谁都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比如说在香港，我们刚刚在化妆室里面才有个同事从北京来香港，就是说很不习惯嘛、说来了香港觉得自己是外人，因为香港的人是很多样，但是问题是每一些人来了之后，每一堆人都有自己一堆。在北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多样化，你又很容易 多样化，没错。 然后你就于是你觉得很多可能性， 对， 随时不知道明天会出个什么事， 没错没错，是这种劲儿， 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全来自人。问题接着就来了，其实所有有魅力的大城市的魅力最终都是人，比如说像纽约， 没错， 是这样。可是北京为什么我说它畸形呢？它畸形在一个地方，这些人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来，他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是为了他这些人而去，但最早的时候这些人的聚集是政治理由， 就因为皇宫， 对， 一圈一圈， 而且 代表着中国社会秩序的中心。 而且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我们是一个高度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国家体制，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全在北京，是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 传统以前 对， 几百年， 没错。但是清朝还没那么厉害，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上海啊，跟北京是能拼的、这方面。 民国因为帝都在南京嘛。 对，但是现在你看到北京啊，它成为首都之后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北京来。所以任何你比如说你要为了要搞出版，你要经过跟出版总署要打交道或怎么样吧，对不对？所以你看全国所有最大最重要的出版社在北京一定要办分公司。 对对对， 什么广西师范啊，那么大的出版社全在北京的人，我想比他在广西还多。都那么搞。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治理由，一个体制的理由，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各省的人都往北京去。于是大家都觉得到北京啊，那不叫去一个城市，那叫在国家里头， 那叫上了一个台阶、 哦、对不对？你觉得你不算， 对， 你说你住北京，你不会觉得我在一个城，你觉得这是中国， 而且呢你还能在这儿领略到格外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发展中这种感觉也很逗。你比如像这次奥运会卖票的这个事儿，不是没说道歉，说没有估计到人们买票的热情这么高嘛，哗一下电脑爆了、 哎、对对对， 是吧， 一小时就爆了。 而我觉得这事儿你看它处处就像都反映出一种发展中的态势，就是它正在逐渐发展全球化，对吧？但是还有些问题，但是他在不断的在这个调整，找平衡，这个感觉呀、啊，很多香港、台湾人喜欢住在北京，其实他们是个旁观者，他看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因为他自个儿日子过得不错，挣够了钱到这儿来消遣，对吧？ 但是遇到这种意外，他就 他觉得所有的意外， 欣赏， 哎，真有意思啊， 对， 这个真有味道。这才是中国呀， 在北京生活自己在生活竞争当中处于弱势的人心情就没这么好了， 当然啊， 对不对？他那个横改是该把他的家改掉了。像现在这个我们讲起奥运，可能这个房价会暴涨到多少多少千美金啊什么什么，北京来的人就说，是啊，这城市啊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嗯嗯， 就是这个在历史这个那么久历史的城市没经过像奥运这样的事儿。 嗯，但是你知道过去北京人